是街准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爱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是否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爱衬别衬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要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我的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与他受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中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或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要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是多啤梨苹果橙，想给你盛装，只能收只3元一只橙，一点不好喎，定系假好难，食餐好早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是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丑定系假好难，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要水果冻正餐，想得你善哉，假好难，失恋丑好旺，加或减之间，我嘅生果你将会怎么拣，假若肯情感，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说话，这刹那你就 晨三点，你又失眠，有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酸，过期的思念，未解冻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哦哦哦，闭眼，抛弃前嫌，为你熬的汤好鲜甜，苦瓜也是甜，你为它改变，冰箱好饱满，你在热恋，别惊讶，如果一想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北极熊纯白的雪花，人鱼们贪玩的夜霞，冰山开花，为你开花，牵着爱的钢线，雪橇更时间的雪花，人鱼们难免的暑假，冰山开花，真是爱的说话，别失心，爱也能干花，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冰心一片，你通通笑纳，啦啦啦啦啦啦啦。 如果冰箱会说话，那会有个多么有趣呢？它会知道你所有的这个爱情的甜和爱情的苦，会帮助你度过每一段难关。这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情歌没有告诉你》当中。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歌名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它呢是用这种简单温暖的旋律去描述这个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小东西，但是在爱情当中轰轰烈烈的生活当中呢，这些是最真实的存在。而有了王力宏的这个概念，徐若瑄就把它填写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首歌曲，所以来在平凡中尝到幸福的滋味。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

装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 北京时间21:00